第37集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四楼的仓库原来是一个特别大的房间，确实如洛毅所说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可一眼吸引温小辉的却是墙上那个做成靶子形的中年男人的照片。洛毅正背对着他找什么东西，听到声音猛地回头，目光竟如鹰隼般犀利凶恶，吓得温小辉僵住了。洛毅看到是他，表情立刻恢复了正常，但显然有些生硬。 啊，你怎么来了？ 啊，我在附近喝酒，想带宵夜给你吃。 温小辉感到心有余悸，洛毅那一瞬间的眼神真的吓到他了，就好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，窥见了什么不该知道的秘密。洛毅走了过来，关上灯，带上门。 走，下楼吧。 温小辉默默地回想刚才那个靶子，照片上有很多明显的箭孔。 对，就是那个人。 你很恨他？ 他想问为什么，可他知道洛毅多半不会回答，他更怕洛毅回答了，答案却让他不能接受。越是接近洛毅的生活和内心，他越是觉得洛毅的心思很深很复杂，比一般的同龄人，不，甚至比很多大人都想得深远。这好像不只是因为洛毅比较聪明，还因为他谜一样的身世。 我不恨他，他只是很碍眼。 我不懂你的意思。 这个人的存在让我觉得很碍眼。 温小辉顿时觉得手脚有些发冷，不止一次了，洛毅偶尔露出的表情、眼神或者说出来的话让他感到陌生，让他怀疑这个少年根本不是他认识的样子。可是 99.9% 的时间，洛毅都那么好，谁还没个不一样的一面呢？那几个瞬间本应该微不足道的，却总是让他印象深刻。 来啊，我们吃宵夜吧。 温小辉又开始心疼洛毅，他无法想象洛毅的童年究竟经历了什么，才会这样说自己的生父。往生父的照片上射箭，而且也很少提母亲。他一开始以为真的是高智商的人脑回路跟他们不一样，母亲自杀了却觉得是他解脱了。现在回想一下，他觉得洛毅似乎是真的不悲伤，就好像有没有这个母亲对他毫无影响。他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滋味，甚至无法怪罪洛毅没良心，因为雅雅显然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。两人回到房间，洛毅打开一部喜剧电影，两人边看边吃了起来。温小辉表面上跟着笑，可内心一直疑云重重。 洛毅拿箭射生父的照片，应该只是单纯的为了泄愤吧。 吃完饭之后，洛毅去收拾碗筷了。温小辉在电脑前坐了一会儿，突然鬼使神差的开始去看洛毅的硬盘。他快速浏览了一遍，光看文件夹名字的话，除了涉及到的知识和爱好特别多之外，没什么其他特别的，而他没有时间看更多，洛毅已经回来了。他赶紧手忙脚乱地把打开的路径还原，可洛毅进屋的时候，他还是没来得及把缩放的视频播放器放回来。洛毅微眯了眯眼睛，看着温小辉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温小辉欲盖弥彰地解释道， 我想换个电影看。 这个不是挺好笑的吗？ 睡前笑成这样绝对要失眠的，又该长黑眼圈了。 要想不失眠就应该什么都不看， 也对，该睡觉了。最近老跟你混，宵夜吃了太多，我都胖了。 让你跟我一起跑步，你又懒。 不要，宁愿多睡一会儿。我洗澡去了。 等温小辉进了卧室，洛伊关掉了电影，点开硬盘看了看，嘴角轻扯出一个笑容。洗漱完毕，温小辉把自己重重地抛在床上，长吁一口气。 好累啊。 你没喝太多吧？跟谁喝酒去了？也不通知我去接你。 嗯，没事儿，没喝几杯，都是一群死 gay。要是你被他们看到了，还不得如狼似虎地扑上来？ 哪有那么夸张啊？ 就是这么夸张，男人哪有不好色啊？其实今天是去见小妈给我介绍的一个帅哥。 哦，怎么样？ 嗯，不咋地，长得是不错，身材也好，但是一看就是玩家，听说私生活也挺乱的，我怕得病啊，反正不打算再联系了。 嗯，你做的对，你值得更好的。 哎，我今天还真的碰到个很好的。 在酒吧吗？谁啊？ 无意间在吧台看到的，可有范儿了，不是单纯的帅，而是气质，绝了。可惜人家没看上我，我去搭讪，虽然最后是要到了电话，可他明显对我没什么兴趣。 他没眼光，不必在意。 岂止没眼光，简直瞎。哼，太打击我的自信了。哎，算了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以后肯定找个更好的。 洛伊看着温小辉还有些不甘的脸，不禁有几分想笑。温小辉看着洛伊的笑脸，竟突然觉得有些丢脸。他把脸埋进了枕头里，闭上了眼睛。 你说的那个人真的那么好，那么吸引人呢？ 嗯，是挺吸引人的。 说不定10年之后我会比他更加优秀。 啊。 温小辉心脏微颤，轻轻睁开了眼睛。洛伊还在看着他，脸上带着温柔又青春的笑容，让温小辉的心跳猛地加快了。温小辉明知道不该接这个话头，但还是鬼使神差地说： 你肯定会比他更优秀。 那你会考虑我吗？ 温小辉瞪起了眼睛。洛伊眼看着温小辉的眼睛放大，瞳孔收缩，像极了受惊的兔子。他感到很有趣儿。这个人真的非常好玩，身上同时兼备着虚荣、势力、肤浅和单纯、天真、正派。怎么会有这么矛盾的人呢？ 别逗了，你个小屁孩。 开个玩笑嘛。 以后少开这种玩笑。 你生气了？ 没有，早点睡吧。 洛伊看着他的背影，那薄薄的肩膀让他有一股想要搬过来让对方面对自己的冲动。 这砖81平米，那个要500多，颜色根本没差多少，你疯了呀你。怎么没差多少啊？那个便宜的米黄一看就很便宜，贵的就是不一样。废话，你有本事拿金子铺啊。哼，我不管，反正我定了，我要把我的店打造成高端有品位的法式甜品店，你再这样我就要质疑你的品位了。品位你个蛋啊，你知道你他妈超出预算多少了吗？装修还没完成一半你就把钱快花光了，跟你的爹妈哭你的品位去。不是吧，50万花光了？快了，那我去退了吧。赶紧去。 温小辉拽着他就往外走，正走出店铺， 迎面就走来一个人。温小辉顿觉眼熟，仔细一想，这不是曹海，曹律师吗？只是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看上去精神状态不太好，神色匆匆的。曹海也看到了他。 啊，温先生。 啊，曹律师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怎么瘦了这么多啊？ 压力比较大。 收入和压力是成正比的，这说明你赚得多吗？ 温小辉想起洛伊说的，曹海曾经跟雅雅在一起过，他就感到有些别扭。 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 啊，挺好的呀，我和洛伊也相处得很好。今天真巧，帮朋友来盯店铺的装修，就碰上你了。 哦，洛伊。 曹海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嘴唇微微一抖。 嗯，怎么了？ 洛伊也挺好的。 嗯，他在京大上学呢，你跟他没有联系吗？ 曹海的目光有些闪烁。 没联系过。 自从签完合同就没联系过？ 没有。